时辰时 thank you。 与此偕行。姐姐们哟，妹妹，请问小娘子，你们这里叫什么村？ 独曲村。 哦，这里的人家独姓独么？ 只有我们一家姓独。 如此说来，你们在这府里没有本家，可有亲戚？怎么，亲戚也没有？哦，老亲没有，新亲戚一定有的呀。新亲戚也没有，哎呀，这淘气了，小生也只有一马和酒屋，新亲戚也还没有啊。啊，小娘子，小生新亲戚也还没有啊。 哎呀，银子贵开了，银子贵开 的桃花开的是繁茂盛，好极了，好极了。 我们那又不好之理。 尊府的桃花与别处大不相同。 嗯，先是我们栽种的好。 不然是栽种的好，看这娇红嫩白，与小娘子的面貌一般，岂不是格外的好看？ 嗯，我看这桃花的颜色，倒与水寒的面色差不多。 哎呀，小子真的醉了。真的醉了，只是小生哪有福分比得上尊父桃花每日与小娘子作伴。 哎呀，我弟弟也该回来了。 领尊大人要回来了，小生只得告辞了。 看些什么？ 女儿在此看看桃花。 外面的风大，我们回去吧。

听众朋友，马派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